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主家也没有月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今日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已经陪伴了大家快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快一年了。 对， 所以想必大家也清楚，我们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所以大家可以搜索两种观看方式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 没错， 一种呢就是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平台可视化的这个系统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跟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大家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跟我们可以实时直播互动起来的。 没错，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谢谢。然后另外呢，刚才不说了吗，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呢也到年底了，又到了给大家 送 福利 的 时 候 了。对，我们982的领导一向都特别大方，节目组也是特别大方，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重的福利，有什么免费的 K 歌券啊，照相券啊，还有面额很给力的大红包，总之就是福利多多。那具体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开始的一个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就是呢未来1月1号开始，2018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就会迎来很多新的同学了，同时我们的节目样态也会有更精彩的调整。那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下方的这个菜单栏啊，点击我要投票，还可以给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给自己最喜欢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现在成绩其实拉开的还挺悬殊的啊，就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都给自己喜欢的主持人投上不同的票啊。 哎，没错， 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首先有一位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叶鹏。 大家好。 那个高中就很出名的叶鹏同学，以及貌美如花，以及貌美如花的我的同事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今天二位继续来跟我们围读剧本哈。今天要围读的这个片段是来自《 大宅 门》当中的最后一集。 哎， 叶鹏刚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跟我说，就对这集实在是太熟悉了。 对， 是吧？ 这个大宅门啊，这个第一部第二部包括大宅门这个前传，这都看得太熟悉了， 本身这就是一部非常经典的， 太经典了。对，刚才一梦还说呢， 是我姥爷小时候我姥爷天天就拉着我看这个， 吓死我了。你们说我姥爷小时候 我姥爷小时候天天看这个 特别棒啊。那今天我们要围读的这个呢，刚才说过了，是最后一集。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汉奸王喜光为了帮日本人拿到制药的秘方，找上门来逼景琦出任委会长，还列举了景琦之孙游占元参加了抗日组织。景琦的妹妹白玉婷藏匿万小菊，而且经过而且交出的这个秘方呢，经鉴定全是假的为由，就告诉景琦说了，我手里有这么多你的小辫子，你要是不当会长，我把你们全家 一网打 尽。对，那在这个危急关头呢，三野白英宇挺身而出说，你甭让景琦当会长了，我来。就在就职典礼上呢，白英宇是怒斥日本鬼子还有汉奸，他的儿子在重庆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他说，我要对得起我儿子，我宁死不当亡国奴，当场吞食大烟膏壮烈殉国。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说这个段落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 哎， 就是其实这个多说一句，就是大宅门他设置的时候，他人物细节设置特别丰富。你比如说，从白英宇这一辈儿人是哥仨， 老大叫白影元，老二叫白影这不叫不叫叫白影轩，老三叫白影宇。 我以为你玩线了。 没，那你琢磨吧，你琢磨这哥仨这个名字就能够，一个元，一个轩，一个宇，都是亭台楼阁，都是建筑物 啊、嗯。 到了他们在下边这边，白影齐这一辈就不一样了。 嗯， 这老大叫 白玉婷， 老大爷叫白景怡， 嗯， 二爷叫白景双， 嗯， 然后他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到老七这正好是白景齐。 嗯， 你回、哦、他其实细节设置很有想法， 对、 嗯， 而且也符合，可能我觉得是符合很多过去中国人的一个家庭传统观念的一种排辈的办法，所以他这个从细节以小见大嘛、 嗯， 所以这可能细节设置 精心是吧？ 特别特别精心，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围读这一段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或者是我们的耍直播上跟我们互动起来，看看您觉得我们四个人当中今天谁饰演这个 三爷白影宇， 对，到时候、 啊、还有景琦，嗯，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弹幕互动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先来说一说第一部吧， 嗯，叫做《红蔷薇》，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第二播放量达到了3833万啊。说这部剧讲述了不经世事的千金小姐夏雨竹主动投身革命，与这个萧俊浩并肩战斗，共同为民族复兴奉献青春，逐步成长为一名拥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啊。说在这个1927年的715反革命政变当中呢，为了营救共产党员任志远啊，这个夏恒选呢毅然赴死，留下了妹妹夏雨竹与丫头菊霜相依为命。柔弱的雨竹呢独自谋生，则这个这叫双菊，不叫菊霜啊。双菊呢则在恒选恋人萧成弼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几年后呢，雨竹偶然营救了任志远，当这个志远牺牲之后呢，雨竹受感召成为了中共地下的情报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呢，这个双菊在特务组织内获得了重用和提拔。抗战爆发之后呢，雨竹和双菊再次相见，却为了各自的任务针锋相对。当雨竹呢发现这个萧成弼的弟弟萧俊浩和自己承担着共同的命运使命的时候呢，两个人在战斗中是相知相爱。然后在这个1949年国民党叛逃台湾之后呢，雨竹呢也是毅然的前往台湾执行任务，被身为保密局军官的双菊发现，为了信仰，雨竹在双菊面前从容赴死，双菊呢也是被震撼。雨竹在胜利的前夜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信仰之歌。 嗯，也是一部类型片哈。 嗯， 而且我们看一下单日播放量是3833万，在腾讯视频上，其实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非常喜人的。 对，这数字还是挺高的。 对，因为其实这种题材的剧太多了。 对，这种红色类型的， 就基本上你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你换哪个上星的频道，好像都是播的不同的。就这种红色题材的，就是或者说类型题材的， 对，而且它还是作为一种网剧的形式在网络平台上播放， 对， 这也是、嗯、 让就是至少是它一个质量的保证吧，就是这么普遍的一种素材， 嗯， 然后呢，在视频直播的这个平台上还能有单日播放量3833万，足以说明这一部剧它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啊， 嗯， 那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吧，这一部剧叫做《燃血女神》，也是前两天我们已经推荐过的一部剧啊， 对、 嗯，也是在优酷独播的，单日播放量呢是1078万。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要剧情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有现代戏当中的穿越剧。 对，没错。 这一部剧主要讲述了继承者精英学院当中超级富豪的二代跟三代之间的一个激荡青春、追求爱情的故事。随性帅气的林大鱼，还有一个呆萌可爱的土豆妹。他俩呢是从小青梅竹马的，一起考进了一所神秘的精英大学。 嗯、 开学当天，班里呢又来了一位这个神秘的女同学。哎呀，长得是特别貌美，就被大家称作是女神。她的名字叫燃，就是燃的，就是火字边再加一个自然的燃的那个 燃 啊。 嗯， 燃对于林大鱼还有土豆妹异常熟悉，而且竟然能说得出来这个 土豆妹就是50年后的林大鱼这个惊天的秘密。 嗯， 而且呢，似乎大家还发现冉女神的身上有不可告人的神秘力量。所以你看，就是一部设置在现代情景当中的一部穿越剧。对，它从50年后穿越回了现代啊。 对， 那从此呢，这个命运的齿轮呢就被缓缓推动，神秘的冲突也是越来越多。这冉到底是谁呢？他从未来 回来 干嘛呢？对，他回来干嘛呀？对吧？尝尝50年前。是吧，看看50年前的自己家里怎么样。对，那他的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秘密呢？就又会改变什么人的不同的命运呢？也是留下了一个谜题跟问号。你知道这一部剧介绍完了之后，我就想到了那个开心麻花之前有一部剧，就是我主角是谁来着？也是沈腾。 嗯， 沈腾跟张扬，应该是沈腾跟张扬。 啊，那个穿越回来， 从电视里穿越回来， 从电视里穿回来那个是吧？ 对，说妈妈 对，我看了， 记得吧？ 一个春晚的小品， 一个春晚的小品 ，也是这种有穿越设置的，而且也是在现代戏当中进行了穿越。我觉得，如果其实穿越元素现在太多见了，对吧？ 嗯， 但是你看那 基本都回到古代的穿越的， 对，而且穿越剧就是其实弄不好，让人大家老觉得，哎，你这能玩的好吗？玩不好你别玩了。而且往往一看穿越元素就觉得，哎，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不了摔一跤，对，摔一跤可能一会儿你就到这儿了，一会儿到那儿了，就给人感觉特别不真实，对吧？ 对。 但是你看开心麻花的这种穿越，就让你觉得还挺暖心的。 嗯。 所以我在想，这一部剧它的穿越设置会不会也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甚至也比较有趣哈？ 嗯。 但 是从它这播放量看，我估计还算是不错的， 还可以吧， 1000多万呢。 就是而且最近表现也相当的平稳哈。 嗯。 上次介绍的时候 也是 1000多万。 嗯。 啊，我们刚才应该是给大家放了一下这个的，就是海报，我们再来找一下这个海报吧。就是其实上次我们在做节目的周五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放了一张海报，那个海报就更青春一点，对对对，更青春一点。今天的这张海报呢就是制服系的，穿的校服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就是找来这一部剧来看一看 冉雪女神啊。 然后呢接下来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啊。 嗯， 今天呢也是周末，外边路上人特别多。我刚才来的时候还跟叶鹏在说，就是今天特别特别堵，因为经常在路上能看见两两一对的哈。但我们就往往这种时刻你知道吗，就要关注一下单身汪们的感受 啊。 送大家一首歌吧，就是特意准备的一首歌。送给你们， 哎，对， 单身汪。 你说这个在这么一个外边很堵的时刻，依然有4个人在这儿为大家送去广播节目，你说这样人是不是特别伟大呀？ 嗯，这首歌也送给你们。现在这首歌在 我讨厌送给我们。 对。你看我都把自己排除在外，就你们做贡献， 送你点掌声，送你点掌声。 马上没时间了，赶紧放了。这首歌还挺长的，5分半。现在在外面收听呢，就是要付费收听的，就特意给大家找来了一个资源。这首歌叫《Full Name》，连名带姓，是张惠妹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热门的主打歌啊，非常好听，送给大家。 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埋藏。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啊。这个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这个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房间内跟我们进行互动哟。 嗯，刚才的那首歌特别好听的歌被整点报时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现在已经有1.5万人在看直播了，看大家的意思啊。如果大家还想听的话，我在结尾的时候会给大家再完整的放一遍，因为这首歌确实比较长，5分半啊。 对，但是确实挺好听的。 对，非常好听，就你刚把情绪酝酿到高潮，哈，卡断了。他刚才好可惜，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大家想听，会在结尾的时候再给大家放一遍。 哎，没错， 在外面收听要付费哟。嗯， 这是关键。 对，这是关键。就也可以，大家先听一听，然后如果好听了，可以决定自己回去可以把这个。 那才不能放完呢。 啊，是吗？ 多新啊！ 咱又不是专门给人打歌的，这不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南几位的心情嘛。 谢谢你了，我告诉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你，别客气， 关系啊，是吧？那继续再来给大家推荐。 不说了，话筒拉下来了。 第三部网剧啊，跟大家说叫做济公降魔，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237万。 嗯，这个故事讲述的呢是活佛济公和金蝉子转世的唐龙，在这个观音菩萨安排下呢，组成了师徒，踏上了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降百妖之路啊。这由于两人呢有着不同的捉妖理念，而在路上闹出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囧事。这个唐龙呢秉承着劝妖向善的理念，反对师傅总是与这个妖暴力相向。 哦， 这有点像这个悟空跟唐僧之间的关系。 哦， 然后这济公呢却看不上唐龙这种大难临头还要与妖为善的态度。两个人呢终在一次吵闹当中分道扬镳，后来却在共同经历了降服蜘蛛精、感化白牡丹、劝解铁扇公主、回头是岸、拯救任桃花、打败天魔等事件当中，共同见证了人间冷暖，也理解了对方的苦心。 看看 啊，你看这俩人要经历降百妖之路， 对，没少经历981难啊。 嗯， 反正最终是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 team， 对吧？ 对， 最终还是继续走上了扶妖降魔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嗯， 这一部剧呢集数不太多，12集啊，但是据说可看性不错。 嗯， 但是从它这个播放量 可能 好像看出来，觉得这可看性没您说那么好啊，是吧？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对 这 部剧的 到底有没有那么好看、啊、 对，到底有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听起来我觉得这故事情节的介绍其实还是蛮清楚的，对吧？ 嗯，对， 也是借了一个经典 IP 嘛，就是重做了这样的一部网剧哈， 有一条大主线。 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的时间啦。哎， 来，首先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部《黑狱淘沙》，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是159万， 嗯， 还不错的一个播放量啊，在网大看来， 没错。 这部剧我记得上周五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几位嘉宾跟主持人之间也都觉得这个情节听起来非常熟悉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影片讲述了海江大学天文系副教授波受到金三角某监狱的邀请，嘛呢？来监狱看风水，但是呢，秦波却被当成了犯人给关押了。他想要自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被人陷害的，那可不是嘛，就什么都没干过就被关到监狱里了，对吧？而这个监狱呢，却非常恐怖，因为频频有闹鬼的传闻。这时候有一个医生，是监狱里的医生美琴。他的出现呢，让这个秦波变得有机会和团队进行里应外合的越狱计划。但是没想到危机呢是越陷越深，而这个时候这个御医美琴的身份也让他们开始起疑了。所以这一段很惊险的历程也让秦波开始重拾自我，褪去了他原本孤傲自大的心理，然后在人性的交往当中也悟出了一些真正的自我价值。 嗯， 其实我们那天争论的点就在于同类型的监狱系的作品有非常非常多， 对 吧？ 对，当时想的就是他，因为这部叫做《黑狱淘沙》的电影情节跟当时那个金蝉脱壳还有越狱的情节很相似。 对，我们的编辑听完上次的节目之后呢，也特意给大家了找了很多有关监狱系的作品，可以一起来介绍一下哈。 对， 那比如说有周润发、梁家辉一起演的那个《监狱风云》。 哎，对，这个简直是太经典了 。对，然后好莱坞的题材当中以励志和抗争为主题的《 肖申克的救赎》， 这也太，这个片子就太经典了哈！我觉得很多人就几乎他的受众年龄群应该是覆盖非常非常广的那种。 对，就算你没完全看过这部电影，基本上也能听说过他之间的情节。 肯定知道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曾经非常火爆的这个越狱，应该是在拍第六季，对吧？ 第五季 吗？ 第五季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就已经开播了，是吗？ 对，现在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可以看得到了 。你看了吗？ 看了。 怎么样？ 你想听剧透吗？ 我不想听剧透，我想。 那我给你剧透一下。 质量如何？ 质量，说实话啊，就是前两部拍完之后，就是《越狱一》跟《越狱二》之后， 质量直线下降。 三四五的质量确实是直线下降，因为它整个的情节一直围绕在 Michael 在。 不停的 进了监狱之后跑出来之后又进去，进了之后又跑出来。第五季他主要讲的就是他又进入到了一中东的监狱里边，然后他哥哥去救他。 哦，救出来了吗？ 你不是不想听？ 哦，那肯定救出来了，就救出来了，肯定救出来了。但是我想知道的就是，你觉得他的质量？ 质量确实，相比之前的场面，就是那种小场景的塑造，这个它会少一点。这回第五季的越狱呢，基本都是那种大场景的塑造，大沙漠里边俩人开车枪战这种场面比较多。 现在应该也是有钱了嘛，我觉得 对， 有钱做一些大制作了。毕竟越狱第一到第四季比第五季要早很长时间嘛， 对 吧？ 对对对 对。但我是觉得啊，从第二季之后，它的很多情节上的那个逻辑漏洞就有点太多，就是为了越狱而越狱，为了把这个故事写下去而写下去。 嗯，没错。 但是因为大家已经看了太长时间，而且它其中又有太多就能让你揪着心跟着它往下走的那种情节了， 对， 所以你不得不跟着看。 就一个好的 IP 吧，不需要理由，大家去看的时候，就跟小时候我看动画片似的。就是比如说， 没事，你可以说现在在看，没有人 看不起。比如说，我现在没事跟家还在看《闲人马大姐》 哦，确实很好看。 就你说对吧？你说他其实他到后来之后，其实每集是很，其实现在来看呢，很废话的，就是 对 纠结谈论一个特别没有用的话题。 嗯， 但是他就是因为前面拍的太好，而且这几个演员也演的也好，你就愿意听他们跟这贫。 对，就跟昨天晚上我跟王哥一样，我跟王哥昨天还看了一下那个《甄嬛传》哈，那看了好多集，看了好多遍。我问他你看第几遍，他说可能看了第八遍、第九遍。就是我相信每一个能够发掘《甄嬛传》的人都会发掘到他背后的能够吸引你不断看下去的点，就是你每一次 就 每一遍 更新那种点， 对，你每一遍看你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哈。 对，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这种电视剧能够再多一点， 再多出一点嘛。 你看《西游记》，你说你烦不烦呀？我觉得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看得下去。 嗯， 对， 就还看下去。你 即使 情节已经 很简单， 对每一个场景你都很熟悉了，但是它其实还是那么好。 嗯， 没办法， 对，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对，比如说像下面要说的大宅门， 大宅门，对对对，我刚才也想说， 这真的是啊， 经得起反复推敲啊。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借着这个叶鹏的话，我们就进入今天晚上的这个、 嗯、 今晚戏如戏的这个环节，对吧？ 嗯， 别让大家等太久了啊。那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背景介绍，其实就是大宅门的最后一集。 哎， 然后呢，白英宇为了给这个白景琦解围，挺身而出，觉得这会长我来当。 嗯， 但是呢，在就职仪式上，带着引号的大放厥词，当场吞了大烟膏，而且是壮烈殉国了，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非常经典的啊。 嗯，没错。 叶鹏对这部戏特熟，你给大家说一说吧。然后什么角色？ 就是首先是有这么一点啊，就我刚才看了眼剧本， 嗯， 这个剧本应该是标准的那个台本， 嗯，台本， 它不应该是最终呈现那个演出版的， 那差一点点。 嗯， 对，然后那里头有一点东西可能需要稍微的变动一下，就比如说第七页有一个旁白，下面人开始议论老牌汉奸了，这块在电视剧里边演的特别好，因为那块是李雪健和陈宝国两个人的飙戏啊。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就白永宇说我这倚老卖老了，这李雪健应该是当场现场抓的，对，倚， 嗯， 老卖老，卖出一个老牌的汉奸来。 嗯， 然后白景琦急了，抽你抽你，就这块印象最深的， 嗯， 我就不明白白的这是怎么了， 嗯， 就这种劲头的。 对 对， 咱们可以把这个稍微的待会儿再弄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是这样，就王喜光啊，他既然他是一个太监嘛，所以就肯定不适合徐冉、一梦和我。 哎，不是，等会儿你等一会儿， 这 同志，这 个逻辑前后特别严密，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角色，大佐，你觉得这个角色谁演合适呢？ 我觉得吧， 他主要是觉得你声线比较细腻。 哎，不，其实我觉得，咱们要是这样来讨论的话， 因为这个王喜光这个角色在剧里面是雷克生老师嘛， 嗯， 他其实他把那个就那个阴险狡诈那个劲头塑造， 所以你觉得我阴险狡诈吗？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 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可以尝试尝试。 对， 谢您吉言 啊，尝试尝试 挑战一下啊， 马上就要走进社会了，是吧？不学两手功夫，怎么出去插地陷阵去？ 谢您二位吉言，我今天啊。 然后这里面还有景琦和三老太爷白英宇。啊，然后还有就是旁白，我觉得呢，这个角色呀，这个因为咱们现在是 两男两女 嘛，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因为白英宇呢，他是一确实应该是一个比较苍老的一个岁数 啊。 我觉得就我来就合适。 行 行。 然后我觉得让一梦呢可以来反串景琦， 哎，可以， 英气十足， 我的天 哪，可以， 对吧？ 那我来旁白， 你把所有其他活都接了，哎， OK， 好吧。 好，没事啊，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片段，很短啊， 嗯， 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下，找找感觉。然后呢，这个片段一结束，我们直接三二一打板就开始， 好 吧？ 好， 中间我们就不回来了啊。 嗯， 好嘞，走起。 您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啊？您大概还没吃过混合面吧？ 听说过， 那东西吃嘴里牙碜，吃下去胀肚。还拉不出屎来，这人能不病吗？ 哼，两口干净的棒子面都吃不上。你说咱北京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呀？这样吧，先到我新宅看看去。过年每人先发20斤白面，先把这年过去再说。 哎呦，这回可非把大伙乐坏了不可呀！有日子没见过白面了。今年呐，算是抄上了。 老七啊，我今儿个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过年的事。族中辈数最大的主，就是我一人了。今年过年呢，我牵个头。哟，谈公事呢？你们先去吧。哎，王副会长， 哎， 抽一根啊？ 哎，谢谢。 不会，哎，连烟都不抽，攒着钱干什么呀？ 想再娶两房姨太太啊？ 哎呦，老大爷，你拿我开心呢？我去。对了，我得先给七老爷道喜。 走。 哟，谈公事呢？ 你们都去吧。 王副会长，来一根啊！ 谢谢，不会。 连烟都不抽，省钱干什么呀？再娶两房姨太太？ 这老太爷又拿我开心。哎，这我得先给七老爷道喜啊。 这不是本来想请你喝酒的吗？没找着你。 您甭拿这话添和我，您压根就没找。您既躲着也不躲着，我还是那件事儿，哎，请您当会长。 不是，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所有的铺面都在营业，秘方我也交出来了，还要什么呀？ 干脆王副会长自己当会长得了。 嘿，我还真没那福气，七老爷。哎，不是我逼你啊，这我不得不给你透个信儿啊，这万子局啊在狱中供出了白玉婷。 什么？ 别误会，这可不是我告的密啊。还有啊，这个宪兵抓了几个学生，有一学生啊供出来说他和战员一块打过日本兵。 这是真的？ 嘿，还在大学里参加了抗日的地下组织，这可都是杀头的罪啊。 那我当会长就没事了吗？ 哎，您给我面啊，我给您兜着，咱俩公平交易，两不相干。 这么说，我要是不当会长，你就…… 哎，这老七，老七，干嘛不当啊？王副会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呀，也别难为老七了，你看我成不成啊？ 您当会长 啊？委屈你们了。论辈数，我是他三叔；论年龄，我是药行的老大。论资历，我在北平干药行50多年，我往那儿一站，比老七有影响力吧。 三叔，你可别为了我去背这黑锅。 哎，什么叫背黑锅呀？我做梦都想当会长，也风光风光。 行，得嘞，老太爷，您不是拿我开涮呢吗？这儿 我快80了，我涮你干什么呀？这人呢，活一辈子不就图个升官发财吗？ 得，老太爷，有您这句话呀，我跟皇军一说准成，您可真给面。 给皇军办事儿，我义不容辞，就这么定了。 定了，等皇军一点头啊，我就把药行的人家都召集齐了，给您办一登基大典，廖行管院了您。 随后王喜光赶紧就向日本人回报了这个消息，任职大会马上就给办了起来。英宇坐在台上的一把太师椅上，旁边放着个小茶几，王喜光站在一旁弯着腰和英宇说着话，英宇不住地点着头。一个听差的用托盘送来了一瓶洋酒，两点小菜放在了茶几上。 行了行了，都别说话了，好几年了都群龙无首，今儿啊这个白老太爷荣任咱们药行商会的会长啊，这都是皇军点了头的。 哎， 请白盈宇老先生给咱们训话。 旁白说，王喜光呢说完话带着头鼓了掌，盈宇笑着招了招手，下边有几个人稀稀拉拉的也鼓起了掌。 训话嘛，不敢，对不住大伙儿，老了只好坐着说，还离不开两口酒，我呀就倚老卖老了。 下边的人就开始议论了。 老牌的汉奸， 他那德行透着他能， 儿子还国民党呢。 汉奸爸爸生了个抗日的儿子， 这回白家可现喽。 风光了啊！ 哟，七老爷，这回白家可风光了啊！ 说风凉话谁都会，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吗？ 在台上，盈宇喝了口酒，说：“ 王副会长叫我说两句，我呢，就来段二黄慢板。大伙儿瞧，我往这儿这么一坐，心里准说，嘿，你瞅这大汉奸，嘿， 这么大岁数了，他也不知道个害臊，是不是，王会长？ 没人敢这么说啊！您呐，这是替大伙办事儿呢。 嗯，我这儿啊有包酱驴肉。人生一世图个什么呢？吃喝玩乐呀。各位好些个都是财主，有的是钱，人嘛，有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抽的烟，逛窑子，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干什么都行。 对对，白会长说的都对， 可就是有一样不能干，不能当汉奸 啊。听他说完这句话，下面轰的一声乱了，议论纷纷，景琦也惊讶了，看着 我这个会长上台得立这么几条规矩，谁要坏了我的规矩，谁就不是人养的。 你想说什么？你 第一条，各号凡是代卖日本药的都给我扔出去，别拿人家的拐子打了咱们自己的腿。 这时候景琦慌忙的向前挤过来，王喜光惊慌地向两个汉奸耳语，两个汉奸点着头随即跑去。 第二条，宁可挨千刀万剐不当亡国奴。 白莹宇，你这是抗日宣传，蛊惑人心。 王喜光，庚子年我就当了汉奸，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脸红。我说你小子怎么就不知道脸红呢？ 王喜光气急败坏的回身招手，几个持枪的汉奸跑过来，下面的也一拥而上，就把盈宇给围住了。王喜光伸手抓盈宇，景琦一下子挤上前，一把就把白喜光给王喜光给推开了，挺身将盈宇护住。 别等到我这岁数再脸红，我儿子在重庆叫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死了，我要当了汉奸，我对不住我儿子。 快来人，来人， 几个汉奸用力往盈宇的跟前挤，人们死死地挡着。 站住，你们都给我站住，用不着你们抓我。老七，你看看，告诉他们我吃的这是什么。 景琦将纸包拿起来一看，大惊， 三叔你怎么吃了烟膏子呀？ 三老太爷， 你这干什么呀？三老太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呀， 哼，大烟膏子就酒，小命历史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福也享了，孽也造了，死而无怨。 三叔， 老七，我不行了，有件事儿啊，你得替我办了。 您说，三叔。 昨儿个去百花楼逛窑子，一桌花酒没给人家钱，你得替我还呐，这记债不能欠呐。 放心吧，三叔，我一定还。 好小子，你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座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过干干净净。 说完白莹宇就死在了景琦怀里。太棒了，哎呦，叶鹏真的是， 哇，真的， 就对这部剧，对，也只有他能排得出来，我觉得在我们其他的嘉宾当中啊，因为他的这个底子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活还是特别靠得住的。 这个确实，这个关键是太经典， 是吧？ 尤其是最后这句啊，就在电视剧里边念的还不够好听。 对，怎么说？ 你比如说这要是真正戏台上念的话，应该就得是，因为这出戏叫挑花车嘛，他这个原念白应该是，看前面何通通，定是那座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国干的干净干净。他大概是这样， 但 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吃了烟膏子了嘛，他没有劲儿了。 就是因为 越输越没劲儿了。 整部戏里头，白景琦都在念这个。 对，就这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 反反复复的。 反反复复，确实好。 所以今天我们排这一部剧啊，也是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大家不断的在推出一些经典的剧作，希望能够唤醒大家对于经典的这个回忆。 没错。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现在真的特别期待更好的更经典的电视剧或者其他的文化作品哈。 嗯， 今天也非常感谢叶鹏，也感谢一梦来到我们今晚有戏的这个节目做客，也再次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正好可以把这一首连名带姓给大家放完，也希望大家在岁末年初有一个快乐的周末和夜晚，我们明天再会，接下来是青年广播继续为各位送上的 博虎点 秋 香， 明儿见，拜拜。